啱啱又阿星期嗰日出完镜嘅阿健啦，金字边嘅健话，阿健仔个样咧就即系庐山真面目咧，就喺我哋嗰日我加你嘅网上演唱会嚟出现咗啦。 系啊，好多人赞好靓仔啊！ 佢梗系啦，嗱，佢而家飞到最短嘅头发啊，又系另外一种型格嘅。之前咧长啲，就更加即系嗰个靓仔唇味更多吓。咁啊，阿健仔做咩剪到咁短啊？最近 意大利啊嘛， 哦咁啊啱嘅系嘛，咁啊而家兴添啦吓，即系两边都通常都冇乜头发嘅。多谢晒我哋即系弹键琴嘅阿健仔。咁当然我个屋企啊有电话号码噶，你打嚟我屋企都得，1872388，1872388。今日咧同上个礼拜一样，我想同大家问下好之余咧，同大家倾下偈，问下你嘅近况。疫情嘅生活点过，或者喺呢几日嘅假期去边度玩嚟？开心嘅家庭，开心嘅感觉。而我哋今日唱嘅歌咧，尽量啊，如果你点唱当然得啦。如果我哋识唱的话，如果你任我哋唱咧，我同阿天使咧就决定好容易嘅啫，唱晒一个字嘅歌，有个爱字就得噶啦。因为我哋嘅家庭应该系充满爱，英文歌都得噶 ，love 咪得咯。呢一首我就最爱嘅，除咗屋企之外，仲有大自然。爱在阳光空气中，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叶花开遍，且看山河万里也总色新。同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犹如春风吹过绿叶花开遍，且看花儿仍旧有朝露人。开我的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深，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天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的心。心全没有恨，满载爱共情和欢欣。你我两至深，不要将我问，问我几许痴心，柔情在我心内轻轻渗，同你两个心跳渐接近，大家呼吸声音也相近，犹如冬的雪又似春的雨，经过艰难仍旧有好光阴。阳光中空气内有真的爱，轻轻一吸甜入心，温馨的心。当然亦都系阿郑国江老师嘅歌词，特别中意呢啲爱在阳光空气中嘅呢啲感觉，系温馨地渗吓。我中意慢慢渗入嚟嘅嗰种感觉咧，就唔使话，一次过，唔系嗰啲，系慢慢将呢啲温暖嘅感觉去渗透。希望你屋企或者你甚至可能喺街外揸紧车啊，翻紧屋企啊等等。都希望今晚嘅歌咧，系好舒服地咧，一路咁陪住你， 到夜晚入睡，然后听日开始新嘅一个礼拜。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健，当然仲有你。记住啊，我头先提咗你噶啦，我屋企嘅电话系1872388，1872388，你随时打嚟。当然除咗香港、九龙、新界，全世界任何嘅角落，总之可以打到电话嘅，用你嘅手机，你可能喺冰天雪地，可能喺一个秋天嘅枫树底下，享受紧晨早嘅阳光吓、完全唔同时差噶嘛，咁啊都可以咧，随时打俾我哋。香港电话852-1872-388。当然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啦，除咗接电话可以点歌之外咧，我哋有靓声琴手嘅电视。我都每一个礼拜都好希望同佢諗一諗啊，我哋今个礼拜可以听你唱咩歌呢。咁我哋头先讲咗啦，有个规条嘅，一定要有个爱字，係讲关于 love 嘅。 係。 好容易啫嗬。 係啊，我今日呢揀嚟呢一首歌呢，咁就因为呢今日我表弟要去结婚啊。 哦。 係啦，咁我又嚟咗呢度电台啦，就冇得去饮啦。 哎呀。 咁所以呢首以后揀呢首歌都好想送返，因为而家应该係所有屋企人啊、姨妈姑姐咪亲戚啦都喺埋一齐而家饮緊嘛。咁所以呢好想送返呢首歌俾佢哋啊。呢首呢就係、电视剧爱回家嘅主题曲啦，叫做拥抱爱。 佢哋喺个酒家嗰度係咪 呀， 即係喺嗰度开緊 party 啦。咁其实都啱嘅，可以呢其实好容易。我试过好多次。我就去唔到啦，於是乎咧，佢哋就現場直播我做節目，然後我就唱一隻歌俾佢哋，祝佢哋新婚快樂。你都可以噶，係咪啊？如果佢哋知道嘅話咧，好容易嘅啫，一開咗佢咧插入個麥度，咁就可以全場都聽到。 我會話翻俾佢哋聽，嗌佢哋聽翻嘅。 好啊。 在世间遮风挡雨，有一种爱，从六岁到八十也不更改。任我飞天空海阔，前望将来，寒或暖，有笑容可一可再。遥远，只身参与漫长竞赛，回家这路线，快乐步景四边。越行越远，困倦了，总有家中这道门为我开。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有人道叫铁石种出花开。任我飞不惊不觉，背包超载，情或远，要记住相亲相爱。 一輯嘅《愛回家》嘅主題曲，咁係阿欣兒唱嘅嘛？ 係啊。 有冇人知道咧嚇？又究竟呢只歌唔係叫《愛回家》，都叫咩名咧？嗬？ 叫 即係等於以前咧， 即係有即係嗰啲劇咧，即係越受歡迎越好啦。但係嗰只主題曲咧都好 hit 好 hit 嘅，即係等於阿李洛斯嗰只啦。你知唔知嗰只歌唔係叫做 唔係叫真情啊？ 真情㗎，係 啊，佢叫做無悔愛你一生。 冇錯啦，你所以今日都可以唱嘅。係 啊。 咁但係呢只愛回家又唔係叫愛回家個，係叫咩啊？擁抱愛其實。啊，即系唔系太多人一定识嘅，咁但系唔紧要啦。总之都系， 同埋鼓舞都系唔系叫鼓舞噶嘛？应该系咪啊？系咪叫喝彩嘅？应该 唔系嘅， 系咪咁啊？ 喝彩系另外一首歌嚟， 系啊系啊， 系啊，系电影嘅又唔同嘅。咁啊，鼓舞系叫鼓舞嘅，系、 哦、 啦，吓咁咧，其实冇乜所谓嘅。由于呢啲剧如果系好似翻咗屋企一样。即係到咗而家有第二輯啦嚇，咁、啊、所以變咗都成為咗生活嘅一部分。啊、一隻好好聽嘅《愛回家》。第一個鐘咧，我哋而家直播緊㗎，9:19。你睇下天氣咧都唔錯，今日咧真係又係陽光普照，真係天公作美啦。因為幾日嘅假期咧，全部都係陽光普照、藍天白雲，唔知有冇曬喺窿度咧？真嘅。28度嘅气温，而湿度系79%嘅。咁大致多云啦。明日嘅早晚都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咧，大约25度啦。而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微风。明日咧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咁OK 嘅呢排天气。咁我相信大家咧玩得好开心啦。咁啊，头先睇电视新闻咧，都报道咗好多咧朋友去到边度玩啊，海边啊，行山啊等等，哇，都好挤拥，咩人头涌涌啊！竟然即系系疫情即系之后首次咧，系咁热闹。 都有好多朋友出咗去赏月噶啦，中秋嘅时候。 哦，系啊，而家系追追月啦，今日都可以追噶。咁其实香港咧，好多人都话啊，石屎森林啊，诸如此类。但系如果你中意行山咧，好似阿发哥佢哋，周润发佢哋一团队成班朋友咧，日日都行嘅。咁而家行山咧，成为咗即系香港嘅新兴嘅一种运动。其实好嘅，又可以即系周围睇下风景啦，又可以一齐倾下偈啦，又可以咧即系练下脚骨力啦，就系非常好嘅运动。最重要咧，又可以热爱咗大自然。呢只歌咧就叫做《我爱大自然》，你知唔知道当年系咩歌嚟噶？系《郊野公园之歌》，即系等大家咧热爱郊野公园，亦都爱护大自然嘅。 绿荫里，草坡上。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美丽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光水色美而秀，与美丽莫互染，阳清妙天天大，愿这花草不会损，愿火苗色消灭，绿化郊野每林远，在美丽林荫深处，鸟声在慢慢转，山水之间纵灵气，愿清新莫改变，看这里树梢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这里树梢花艳，我爱郊野公园，这秀气一吹天然，这美丽愿永远。绿荫里，草坡上， 让我胸襟一再展，抛开了心底倦，让我走向大自然，在灿烂阳光里面看风筝慢慢转，山水之间听灵气，愿美丽莫污染。 呢啲系咩雀？你知唔知？ 唔知啊， 我都唔知啊。不过我细个咧，即系屋企都有人养雀嘅，我爸爸。咁我又即系放学嘅时候咧，我喺个区咧就途经咗一个叫做雀仔街嘅地方。你有冇听过雀仔街？ 系边嚟？ 以前咧最初咧就喺旺角嘅街，好细条街里边嘅。咁后来咧就因为要搬迁啦，咁啊将佢搬咗去而家即系旺角球场侧边嗰度。就是、一条俾一条街，佢全部咧系卖雀仔嘅， 即系花墟个头。 系啦，冇错啦，系花墟球场侧边，直情叫做雀仔街啦。咁咧，所以我对某一啲雀咧都认识嘅，即系头先嗰只应该似华美啊，啡色嘅。 所以你嗰啲口哨就系因为你细个要撩啲雀仔，所以就识咗。 有少少可能嘅吓，但系有时会甩啦，你太耐冇吹啦嘛，头先吓，即系高音咧就 系 好难吹。所以我都好佩服有啲吹口哨好叻嗰啲人啦，系啦。但吹口哨咧就真系一个好珍贵嘅乐器嚟。咩意思呢？我哋把声系最珍贵啦，因为系乐器嚟嘅，仲要咬埋字，即系唱埋歌词嘅，咁啊所有乐器都做唔到噶嘛。咁你又真系好似唔使学嘅，系咪啊？嗱，你要做咩音咪咩音啦。吹口哨都系一样，吹口哨仲神奇就系话，你系用个嘴型。去个我哋叫口钳啦吓，即系同埋条脷啊，同埋个共鸣箱啊，一路咁样自己控制，你完全唔需要练习噶。我哋谂到咩音，佢就吹到啊，真系好神奇啊！我觉得真系 同嗰啲管乐一样，如果吹到好高音咧，系难吹好多。 系啦，所以咧变咗我有时都好噶，因为可以练到咧好高音，你点样吹到好轻柔咧？咁即系同唱歌一样啊。所以要如果你吹得叻咧，其实个口钳好咧，仲要用好多丹田。啊，同埋咧放松个喉咙，你先会吹到好顺，系咪？都好可以撩女仔。四分钟交俾你一首爱的歌曲。 好啊，我拣你首《恋爱预告》。 身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如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 情人梦里写下痴心记号，窗外天空会倒白云，满写醉人 千靓歌再重聚，我哋嘅电话系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两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泰籍家庭主妇，住在青衣长宏村宏涌楼，平时会去长发街市和青衣城。他早前曾经同一名由泰国来港的女子在尖沙咀行街，去过海港城。那名女子回泰国之后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联络当地有关部门确认。另一宗本地个案患者是早前确诊个案的同住家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按统计处最新的人口推算，由2031年开始，85岁及以上的人口急速上升，2049年起这个年龄组别的这个年龄群组的人数是现时数目的大约四倍，政府要考虑在多方面的安老服务政策。罗志光在网志表示，80多岁人士需要长期护理，若果有关政策一切不变的话，估计30年之后的服务需求大约是今日的四倍。罗志光认为，若果现时不正面面对高龄化为安老服务带来的挑战，对于在2051年之后才步入高龄的人士，挑战将会更大。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食肆违反每张桌四人规定或者没有隔板分隔，以往只有负责人被罚，现时违规食客亦都可以被票控，每人罚款2000元，以增加阻吓。过去一星期合共巡查大约25000次，发出了超过200张定额罚款告票给违例人士。关爱基金听日起就俗称 M 无津贴的非公屋、非综援的低收入住户一次过生活津贴项目，开始接受四人和五人或以上住户的申请。津贴金额分别是14500元和15500元，截止日期是11月30日。当局说，合资格的住户可以以邮寄方式或者亲身到协助推行项目的服务单位递交申请表，秘书处审批申请之后会发出通知信，并且向合资格的住户以银行转账或者台投支票方式发放津贴。基金早前接受一人住户、两人住户和三人住户的申请，截至9月30日，秘书处已经接获超过50000份申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胡鸿钧，同学们可以回学校上堂了，不过大家记得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好口罩啊。在学校进食之前记得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20秒，这样回学就安心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曾经在未有电影的年代，娱乐就是在客厅就着琴音朗读诗词故事。 艺术形式的边界比我们想象中模糊， 人间鬼界亦都是这样。 尽念二十面体即将公演的剧场作品《味》，糅合了钢琴独奏、说书、诗篇和光影，重新演绎古典音乐中的精灵鬼魅和爱情传说。 其实很多人喜欢听鬼故，未必是因为刺激。说书人张艾嘉就这样讲： 在古典音乐里面有很多很多，未必是大家所谓觉得哎呀是不是很恐怖的故事，不是，其实多数都是讲一些不存在的精灵，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多数都讲一些没办法得到的一些爱情，或者没办法得到的一个境界，所以令到很多人就写到一些东西呢，是追求那些 moments。 这一类的 music piece 呢，有些是有故事先，跟住有音乐家就随着这个故事或者一首诗就写了一些音乐，有些是调转过来，是有了音乐跟住先有这些故事出现。我们就试了找了这么多的 pieces 摆在一起，做了这次一个鬼魅的一个表演。 今次他会和台湾古典钢琴演奏家严俊杰合作演绎五段精灵故事，五段没有结果的爱情，曲目包括拉威尔的《夜之加斯巴》、圣桑的《骷髅之舞》、李斯特的《雷诺儿》等等。 10月23日至24日夜晚8:15，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未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眼睛张开，这里只得风与海，就让我对你悄悄说，仍然期待。抱紧一刹的精彩，哪怕一生的变改，未让这个世界察觉，暗暗地记载。如前未了去又来，回头又错偏不改，无奈又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你回来二千靓歌再重聚了。9:38的时间，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个星期日的晚上由9:00-12:00都会现场直播。有我 Albert 和天使泳师和阿健，我们三个等着你的电话。我哋电话系18723888啊嘛，头先讲咗俾你听噶，边位打通咗先睇下，未有啊？ 哦，唔紧要，接紧。我哋个钢琴一路弹住咧，佢就会打到入嚟噶啦。咁啊，打电话入嚟有啲咩讲咧？其实冇所谓，大家倾下偈，讲下近况。我最想知道咧就系、是，呢一排差唔多成大半年，你点样过咧？生活啊，而家系咪已经适应咗咧？等等啦，咁啊，甚至喺外国嘅都有有事。喂？ 喂，系。 系啊，系你啊，你系边位啊？ 吓、 啊、 喂， 系你叫边位都吓，你唔知道你叫咩 名？哎、阿妹啊， 阿妹， 我几年廿几年前打个电话俾你噶啦， 有冇搞错啊？咁都记得廿几年前我哋讲笑 嘅。嗰阵时，我咩嘛？嗰阵 时啱啱结婚啊， 听你哋电台啊嘛。 哦，即系听咗廿几年。 听你 即系你听咗香港电台廿几年啦，真系。 唔系杀。你开始做 DJ 嗰阵时候， 哇，咁啊仲耐啲啦，唔好计啦。 系啊， 你系女士，我费事同你计数啦，系咪？ 唔系，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 我一定唔记得啦。廿几年前，我点知啊？你廿几年前打嚟，啊，点会记得噶？ 好似系咩？ 你叫咩名？阿妹啊？ 阿妹啊？ 你打去咩节目噶？ 我系李太嘛。 我李太。 而家系李太嘛？ 而家系李太，阿妹嫁给李先生。 嗰阵时我讲话喺船厅你节目嗰个咯。 哦，喺船厅即系你系蛋家人唔通？ 系啊，水上人啊嘛。 哦，真系水上人，有啲印象啦，开始。 系啊。 因为好少有 嘅。好狂咩？好迷你噶，仲有咩话邓海能啊嗰啲啊？ 哇，嗰、那个年代啊，真系啊！你喺水上都听我哋。 嗰啲 点 我 只 歌叫 《 祝福》啊，俾我先生李 生啊！哇，犀利啦！而家就上晒岸啦，你系咪？ 住咗册未摆走啦！ 哇，上晒岸，连个仔，连个仔都上埋岸啦，系咪啊？ 唔系，我仔唔喺水上 啊， 喺街啊！ 哦，不嬲就埋咗街噶啦， 系。 哦， 同埋赖泳儿啊，祝佢快啲疫情过摆走啦。 哇，喺只恭喜佢两位啦，系咁 啊。系啊，同埋啊，我想点埋俾我个细佬个女啦，佢都系等摆走啦，卢善儿啦，我唔知佢先未来先生姓咩，好似叫浩然咯。希望捉埋佢哋快啲摆到走咯。 哇， 喺 你嗰啲，你嗰啲仔啊，未来新抱啊，女啊，嗰啲未来咩 全。 哦、我知道全部都是明星名嚟嘅，如果 唔知啊，我爱是不保留 嘛，哦，你想点爱是不保留？嗱、啊，你既然咧即系咁特别咧，佢因为你个仔后生噶嘛，系咪佢可能 今年结婚咯， 系啦，佢结婚咧，我就想我就照唱呢嘢，讲唔唱渔舟唱，我本来想唱只渔舟唱慢俾你嘅，咧你水上人。 唔好啊，爱是不保留啊！头先我听我电话讲话今晚讲爱啊嘛。 哦 ，OK， 嗱，我又想问你啦，阿妹，你知唔知咧？我谂你未必听过呢个版本，爱是不保留咧，我哋唱咗好多次啦，好中意啊嘛，因为咁诶，你知唔知道有一个英文嘅版本啊？你个仔可能识嘅，可能识听。 系啊，仔识我唔识噶，我先生都话咗识啊， 我而家想唱爱，我要决定唱爱是不保留，不过唱英文版俾佢听下，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好得啦。教咗我好多听英文歌嗰啲歌。 系啊，咁啊， 系啦。 你英文名叫咩名字啊，妹？ 我冇噶。 我教你啦，唔使咁得，冇就得。冇就得啦，冇就得啦，我同你改即刻，你要唔要接受先？ 唔使啦， 唔系你听我讲啦，你听我讲啦，实啱你噶啦，净叫做阿 May 咯 ，M A Y May。 唔使啊。 阿 May 即系阿妹啊嘛，系咪啊？你叫阿 May 啊，阿 May。阿 May 是英文嚟噶，唔系中文嚟噶，唔系成咩咩嚟 嘅。我奶奶叫我阿妹噶嘛。 哦，阿妹咪即系阿 May 咯，系英。你话人哋问你有冇英文名啊？有阿 May 咯。 唔使啦，话俾人听叫李太得噶啦。 系都要叫啊，咁啊系，真系李太，你真系巴闭。好啦，就唱呢只叫《Love of No Reserve》，即系咧爱是不保留。 我放。 你个仔？ 我嗰日都听咗你四个演唱会啊。 哇！喺网上啊。多谢你喎、 啊！系啊，我先生同我 download 咗网上， 真系醒啊！而家 应该又系现场听啦。 又话唔识英文 ，download 都识喎，真系劲嘢。 系啊，好想 download 上去啊嘛。 喂，多谢晒阿 May 啊！ 多谢啊，希望真系身体健康。 系水上见， 你哋 系啊，海上见。 OK， 拜拜。 好啊，拜拜。 I've always been told love won't last long. Where can one find eternal love? They never care how long love will go on. Just a moment, it slips away. But I believe in eternal love.Being with you is all I wish. You never know why love is beyond wit. No matter when, it is still there. Who suffered for us and carried the holy cross? The greatest love is all seen in Jesus' hands.See, blood is proven, love of no reserve, everlasting love until the end of time. Wishing I could give my whole life to the Lord. Your arms are opening wide, you hold me close. I'll never find another one like you.Setting my soul free with praise and love. In Oka Coxon, I see Hung Gao, Pong Do New Nay, Mo Be Go, Mo Chong.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爱是不保留，中文 The love of no reserve。多谢当年。很多年前啊 ，Quindy Low 寄嚟嘅歌词成咗一首英文嘅版本，永远都唔会保留嘅是爱。好，跟住我哋再接另外一个电话先。喂， 喂 ，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How are you？How are you？ 你系边位？ 我系姓周啊，叫尔文啊。 周尔文啊？ 系啊，尔文得啦。 尔文啦，系啊。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 尔文。 是啊，第一次打俾你哋就可以打通啦， 系 啊， 我可能真系完全冇人打都未定喎，会唔会咧？ 系咩？唔会惯 多谢你，多谢你支持咧。不过咧，我哋其实实在亦都系好少可以通电话嘅，因为之前咧差唔多好多年冇通过电话啦。咁啊，由上个礼拜开始，疫情翻嚟再重新开始，有得唱现场播，不如同大家倾下偈啦。好耐冇见嘛，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好好， 净系听到把声我耳闻啊，咁耐。 系啊，就听把声。 睇样都得嘅，不过已经过咗啦。我做咗四个网上演唱会，咁你可以上翻去。YouTube 嗰度重温都得嘅，任睇、 啊啊啊， 每一次都两个几钟，系 啊， 啊。 咁、啊、我哋停两个礼拜之后咧，我哋隔两个礼拜又开始过，又做四辑，即系 season two。 好啊，好啊。 一定留意一下先。 系啊，都系唱你哋喜欢嘅歌嘅。咁当然有埋现场咧，就知道啊，边时弹琴系点样样嘅咧吓，健仔。 咁气氛一定会更加好。 系噶，都系一样，都系喺屋企嘅，不过就唔喺呢个屋企，喺另外一个屋企。 哦，明白。 阿依文。呢排点过啊？今日系咪出去玩嚟咧？ 都系冇得留喺屋企啦，因为都系惊啊嘛，少少担心啦。 两屋企都惊？ 唔系，即系话你话出街啊嘛，咁就 都系两屋企多。 系啦。 咁又唔使太惊嘅，咁啊虽然你自己小心啲就得噶啦，戴口罩咯，吓限聚咯，唔好咁多人攞埋一堆攞咯， 都系， 咁都要吸下新鲜空气嘅，要见下阳光嘅，系啦， 又同阿先生一齐行下山啊嗰啲咁咯。 哦，系啊，我爱大自然咁啦，一路行一路抢一路吹口哨。 冇错，头先你嗰首歌太中意啦。 系啊，因为即系属于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嘅嘛，我都唱咗好多年啊，好中意呢一首。 系啊， 我就好希望咧，都系大家喺屋企都好啦吓，就算有好多朋友未必一定好似你咁可以出去行山嘅，因为可能屋企又要有人照顾啦，有老人家要照顾啦，可能有啲啲狗仔要养住咧，又唔可以周围走啦，即系好多因由嘅。咁但系喺屋企咧，都好希望可以云游四海啦，听歌咧就可以享受一下即系周围嘅感觉。咁依文你可以随心咁样想听咩歌同我讲就得噶啦噃。 想听《爱在深秋》啦，因为头先听到你话用个爱字嚟。 咦，好嘢喎！ 系啊， 咁叻嘅你哋，个个即刻谂到一啲爱字嘅歌嘅。 系啊，因为我先生又好中意听啦，咁啊，所以就想点俾佢听咁样咯。 好啊，咁啊，佢听住噶啦，佢都系姓周嘅，系咪啊？ 佢姓何嘅。 哦。OK， 系啊， 何先生同埋阿周小姐，唔系应该系何太，咁咧就我又想有啲新意咧，咁啊通常咧《爱在深秋》系男声唱噶嘛，有冇听过女仔唱《爱在深秋》咧？ 咁啊未听过嘅。 我送一把靓声俾你试下，第一次听女声嘅《爱在深秋》。 好啊， 多谢晒你嘅电话， 多谢晒你， 多谢，拜拜， 多谢晒你，拜拜。

这个我活得比你更好，还多得你鼓舞。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唔该晒李慧文，时间系10:08，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你系边位啊？你系边位？你打通咗啦？喂 ，Hello， 系啊，打通咗啦。 Hello，Hello， 你好啊。 叫阿 Ben 啊？ 听唔到，阿 Ben 啊？ 我叫阿 Ben 啊。 阿 Ben 系听到啊，系好远啊， 喺边打嚟？ 在哪里打来？在哪里打来啊？ 我在香港打来的。 哦，为什么好像 有时可能 未 有 机会 接出 来。哦，你用什么电话？你用什么电话打的？好像这么近那么远的感觉。 我都是用那些智能手 机 那些。 哦，手机智能手机 OK 的，应该没问题。 收得不是很清楚。 是啊，收得不是很清楚，不要紧的。我感觉到你知道你讲乜就冇问题。阿 Ben 你好啊， 你好啊，你好啊，你好啊， 系啊，你诶， 我好中意听你啲歌，我 多谢你 听你啲歌。我喺 online concert 有听， 哇， 喺七月八 Albert Lau 做咗四次， 呢个有线电视台都有 听，系啦，慢慢从 港台。 慢慢可以重温嘅，嗱咁我哋隔两个礼拜我会做呢个第二季啦吓 ，season two 啦，可以做多四次嘅。咁 anyway， 阿 Ben 啊， 因为 收得麻麻地啦个电话，唔好意思。不如咁样啦，我喺度唱只，我哋又俾你点一只歌俾你，俾大家听下咁咯，好嘛？你想听咩歌啊？我听唔到，好蒙啊，系咧。 我想听爱的根源咯。 爱的根源 ，OK， 听到啦，听到啦呢次。 系啦。咁啊，其实咧，我有自己有玩开音乐嘅，亦都有中意听有啲节目，亦都有中意写一啲唱片咁样。 OK， 好的，我想阿 Ben 即系爱嘅根源，可能就是音乐都未定吓，即系你可以讲得好啱。我哋好多爱嘅根源都是从自音乐。好啦，咁啊，多谢晒阿 Ben 嘅电话，因为喺技术上边有啲问题，唔好意思大家吓，我哋会变翻现场直播嘅 FM Stereo 嘅靓声先。因为我哋今次咧就讲咗话，所有嘅歌咧系用爱嚟做根源，所以大家都好识。好叻咁样点咗呢一啲歌。 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路上，如无意的想结识我，在我身边。依靠在我身旁，谁在路上燃亮着我心火，定无限温暖在我的心窝。结果闭上眼，似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这岁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 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谁在昨日用和暖呼吸温暖我，但这呼吸声不再属于我。谁在落日凝望着我，拥抱我，让晚风轻过，让我的手抚摸。闭上眼，只是昨日，你的心紧靠着我，让我的热爱奔流，让我全部拥有，陪伴我到永久，陪伴我信爱可永久到白头。陨石旁的天际是我的家园，漆黑的天际是我的根源，生存只因可为你生。 爱的根源可能刚才讲就是音乐，美好的音乐就是爱的根源。我们的节目的根源都是音乐，靓歌。电话又接通了，1872388，你是哪位啊？ Hello, Elsa。 你好啊， 你是 Elena， 你好啊。你是 Elena 是吗？ 是啊，我很多年前30多年前在佐敦见过你 啊。又是几，因为为什么你开口埋口都20年的，你们这么犀利 啊？因为我今年51了嘛。 哦，51岁的啦，这么后生的。 我是18、19岁，我在佐敦度就做一间的韩国的会所。 啊，为什么呢？ 做 waitress 啊。 哦，那我们吃东西去吃东西。是咪啊？ 系唔系食嘢，系做嘢啊！ 即系我啊，我你点会见到我咧？咁 我行过放工咧，见到你 放工， 好似等紧人咁啊！ 哦，等紧你咯。我同你你廿几，你19岁嘅时候就同我邂逅咯，喺佐敦道，犀利啊！有系咪有冇地下铁碰着他嗰啲啊？有冇搭地铁啊？冇啊！ 有多地 铁， 但系碰唔到你咯。 哦，系咯，如果我搭咗碰到你，就几分钟约会都几得意啊！你19岁，哇，真系嗰阵即系一个话唔定啊！即系大家都系少年嚟噶嘛，青少年嚟噶嘛，系咪？ 嗰阵时你我唔分都仲好靓仔，你而家都 靓 仔喎。 哇！你咁识讲嘢噶，你梗系即系做做 waitress 梗系好叻噶啦，讲嘢系咪啊？靓 嘅又 讲 啲韩国话、日本话咁样。 都识噶。 哇，即系我哋做国际性嘅人噶， 啲客人就有韩国人，有日本人， 系有啲外国嗰啲咯，美国啊，即系英国啊， 我 都 有啊，咁样， 台湾啊嗰啲都有噶， 都啱嘅，咁 即系我觉得学啲语言咯。 啱嘅，因為我哋香港大都會啦，即係做尤其是做服務行業，尤其是對遊客啊之類啦，梗係越多話識啊越好啦嚇、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道日本話我愛你點講啊 ？I still 哇都識啊！哇成日講噶，你係咪成日都？ 但係深啲我就唔得噶啦。韓國話我愛你就沙冷氣咯。 哦係咩？廣東話咧？ 我爱你 啦！啊，好都好都好正，都讲得啊，英文又识啊，广东话都熟悉啊，真系叻过你。 多谢你啊 ，thank you 你嘅 赞助。系啊，因为咧，我有时咧就调翻转啊，即系同啲外国整蛊啲外国人啦。嗱，你哋又好似识好多话，你试下讲广东话啦，佢哋九成咧 我教佢讲我爱你咧，佢都讲咗我爱你咁样，即系嗰啲嘅。 我谐音啊嘛。 系啦，好难好难学嘅，其实广东话系要好啱音先得嘅。咁Elaine你真系难得啦，三十年后我哋再次喺空气中相遇。咁你打通电话，你有啲咩愿望咁啊？呢排？ 呢排啊，有啲咩愿望啊？我希望个疫情咧就唔好再继续啦。 系啊， 但系听讲话冬天会再爆发第四波。 希望就算爆发都唔会系大爆发啦，可能都有啲， 希望都系噶嘛。 有啲余荫嘅，有啲尾嘅，可能嘅几单几单咁啊最好啦。我哋香港人就团结啲，咁啊，尤其是我哋即系喺中国同埋香港。 我觉得香港人。 系啦，都叫做真系比起外国嚟讲咧，我哋都好守规矩，同埋互相帮助。如果唔系咧，根本唔会断嘅，唔会断嘅。一个人就可以变成好多个人噶啦，好多个人又变成好多个人咁样。咁啊，即系太多人感染咧，就根本就控制唔到啊。咁如果你话希望冇第四波嚟添啦吓，我哋快啲， 我哋特朗普总统早啲康复啦。 哦，佢啊，嗰啲我唔知啦，佢应该都呢几日啦，呢几日决定睇下佢。 系啊，仲系打针 要做咁啊。啊，咁好多人都希望佢可以快啲翻屋企休养啊，以后都唔好做仲。 系咯。 就仲好，好多人啫吓，唔知嘅呢啲。anyway 咧，我哋香港咧就希望可以我哋自己嘅家啦，我哋自己嘅地方咧就最好系啦，快啲回复翻正常吓、啊，听翻即系以前中意听嘅歌，随时都得噶。今晚想听咩歌啊？ 真的爱你，我多谢我妈咪不离不弃啦。咁我而家咁大年纪咧，其实我做家庭主妇噶。 系。 咁咧就个仔25岁，个女12岁噶啦。 哦，恭喜你。 系啊，咁咧就佢哋都 OK 咯，个仔都出嚟做老板啦。 哇，恭喜晒，25岁就年青的老板啊，犀利啊！咁啊，恭喜。 升官程啊嘛。 哦，咁你就一听上嚟真系好有福气啦！咁恭喜你，咁即系将呢只真的爱你咧，又送俾你系咪妈咪啊？ 系啊，妈咪 啦， 佢帮我成日出油啊，因为我有肌肉 劳 损啊。 哦，咁又咁真系好感动吓，咁又亦都代表你嘅仔同阿女送俾你啦，系嘛？ 嚟咗第一通知你，对啊 ，Ever 啊， 系， 我以前唱歌好好听噶。 是咩？你而家唱嚟听。 我唱我都个个麦都离开嚟唱噶。 哇！即系好似成 Maria Cordero 咁样啊。 但冇佢咁劲，但系即系我唱啲歌咧， 系 我唱高啲咧，我都唱到噶。 哦，咁啊呢个咧又要。 我高个教会嗰啲合唱团添啊。 啊好啦，咁我就揾一个咧，即系唱诗歌啊，唱高 key 咧，好好听嘅，嚟示范一下先，唱俾你听，唱你歌。代你唱住呢一只叫做《真的爱你》啊 ，Vince 好唔好？好嘛，多谢晒你嘅电话，靓。 多谢晒，唔该晒。 多谢晒，多谢，多谢你电话， 拜 拜。一只永远都有感动位嘅歌，永远都有意义嘅歌，无论你系边一代嘅，三代同堂嘅，呢只《真的爱你》都系俾你。 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饮戒，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 终给我照顾未变人，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风大至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呢只歌咧系全年都有人中意听嘅，尤其是喺母亲节来临嘅时候，我哋系最多人点唱嘅一只歌嚟。母亲节系几多月啊？ 五月 嘅第一个礼拜日， 第 二个礼拜日，系啦。咁啊，眨下眼啦，而家又已经到咗十月啦。咁好似昨天先至喺度唱咗呢只歌，今日又再唱唔紧要啊，因为我哋应该几乎系每一天都可以系母亲节嘅。因为母亲在这里或者不在这里都是我们最亲的人之一。刚才听到啦 Elaine 的妈咪现在都还跟她捉药油啊，照顾着她啊，那真是亲情可贵。第一个钟眨下眼又都到了十点半了，差不多二十六分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今晚就猛咁唱爱的歌嘛。啊，为什么冇人会谂到爱其实真系 love 啫嘛，系咪？我哋唔一定要唱温拿嘅 love 嘅 love， 好多关于 love 嘅歌，实在太抒情、太好听、太经典。有首我唔记得几时突然间识嘅，可能出世已经有嘅，猫王成日唱嘅一首歌。Love me tender, love me sweet.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Love me tender, love me true. All my dreams fulfilledFor my darling, I love you, and I always will.

基金早前接受一人住户、两人住户和三人住户的申请，截至9月30号，秘书处已经接获超过50,000份申请。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全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迎今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好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我是世界绿色组织的行政总裁阮清博士。大家都知道企业最大的使命当然是赚钱，但与此同时可能他们都要面对下将来气候变化为他们带来的挑战。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产生，温度上升，在世界各地开始看到有一些企业因为山火、因为天然灾害，甚至是会面对破产的危机。有一啲嘅供应链上面啊，或者农作物失收啊，咁呢啲咧嘅冲击咧，都系因为气候变化带嚟嘅。所以咧，企业今日开始咧要面对好多唔同风险嘅评估。咁咧，大家有冇听过 ESG 咧 ？E 咧即系 environment 环境啦 ，S 就 social 系指对员工嘅福利啦、照顾啦、培训啦咁 ，G 咧就系 governance。即是根据公司的条例去做企业管治监管的工作，所以这三方面呢都是帮到公司在策略上调整，面对将来可能带来的一些运作的风险，有一些评估。原来呢在香港来讲，上市公司呢他们要做一个 ESG 的报告，去讲一下他们在可持续发展、在环保上面有什么贡献，对员工的一些培训的时间都要呢披露出来给大家知道。部分的研究指出，ESG 做得好的公司，他们的业绩表现都是比较好的。所以在 ESG 的范畴做得更多的时候，对企业本身一定有很大的益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细 B， 你有冇搞错啊？个办公室乱成咁，快执翻整齐佢啦！ 李 Sir， 你知唔知啊？我系艺术家嚟噶，越凌乱呢，越会激发起我嘅创作灵感噶。 我净系知道啊，如果工作场所立立乱啊，好容易会发生意外噶，例如跣亲啦、棘亲啦、撞亲啦咁样。 吓，关事嘅咩？你间房够乱啦、 啊！仲驳嘴？唔该，你留意 Ma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讲良好工作场所整理嘅重要啊！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咩 VN 放假就唔好做家务，你去休息下啦。 太太，我听电台话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去喐一喐健康啲啊。 一个星期做足六日都要转下啦。嚟，我啱啱买咗个呼啦圈啊，你教我玩啦。 啊，太太，你点知道我读书嗰阵系玩呼啦圈攞冠军噶？ 你见工嗰阵时有提过啊嘛，唔好讲咁多，我哋一齐拎翻条纤腰同埋健康翻嚟。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光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好歌献给你，愿你藏心里，唯愿为你解去愁闷，快乐在歌声里。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而家10:40，我哋还有差唔多个几小时嘅时间。由而家到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继续二千靓歌再重聚。你好，我系 Albert Lau 欧瑞强。当然啦，而家又可以接电话，你今日好开心，可以不断咁样同久违咗嘅朋友倾偈，因为我哋好耐都冇出街，冇通电话咯。何喂， 喂你好， 你好啊，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系啊，其实我叫阿 Tom 啊。 阿 Tom 你好啊 ，Tom， 阿 Tom， 阿 Tom 喺边度打嚟啊？ 我喺新界打嚟啊。 新界啊，哇，新界。 我见啲人成日都话喺加拿大， 系啊， 边度打嚟 啊？梗系啦，我成日都期待住咧。第一咧就系有男声啦，第二咧就系啊啲我哋香港或者新界九龙啦吓。最好是離島啊，咁樣我可以問下啲離島嘅近況啊嘛，我呢排少去探添。 係啊，我好中意聽你個節目㗎，我由高即係小學聽到中學。 咁誇張？小學？ 啊、 你而家個把聲都好成熟嘅，出嚟做緊嘢嗰啲嚟㗎啦喎，係咪啊？ 我啱啱做嘢咯，25歲。 哦，你25歲啊？我好少呢啲，即係由細聽到大㗎咯，已經係頭先咧打親嚟都話：哎呀，我30年前咧，邊度見到你啊？好多人驚嘅。 一開始係聽麥潤秀嘅，然後就再聽到你嗰啲節目咁樣。 哦，係啊，麥潤秀咧就嗰陣係。经常都会跟同学们聊天啦， 是啊， 即 是啊， 所以他有一个就同学会添啦， 是啊，是啊，就再 follow 到你 的节目， 就又开始听。是咩？咁啱啊，我哋香港电台的节目是多元化的，咁我就基本上都是音乐为主。你点解会你听到我咧？我基本上播又好啦，而家唱又好啦，都是一些比较怀旧或者经典的歌。你点会啱咧？你唔啱嘅，正常。 其实我是很喜欢听旧歌的，即是刚才那些即是爱在深秋啊我的根源那些，我全部都是即是在我现在即是单车的 playlist 都有的。 是咩？你喂，你知不知道呢？你竟然是未出世的那些歌出现的 时候。是啊，是啊，有很多人都这么说，我的 playlist 呢最远可以追溯到去姚苏蓉的歌都有。 哇，这个是70年代的、啊、那些属于你爹地妈咪的年代来的。 是我好中意嗰类型带有嘅诗啦，同埋类曲风我都好中意。 啊，我又想即系知道你读书嘅时候读咩啊？读咩系？ 我系读犯罪学嘅 social science。吓，系好两个极端嘅，但系我只不过我兴趣系住音乐啊嘛，特别中意听啲 blues jazz 嗰啲。 哦，嗰啲咁即系乜？即系你个听歌嘅范围都好阔。 系啊，系啊， 咁其实好嘅，即系如果我都系鼓励即系年轻人咧，或者其实系我自己系咁嘅经历。 因为虽然我系个个都觉得系label咗我唱民歌系，我系由细唱到大嘅，但系如果我听嘅种类咧，多到我自己都唔知道系中意听咩歌嘅。咁其实最能够反映咧，你头先讲啱啊，喺个车嘅 playlist 你就明啦，嗰啲系真正自己中意听嘅先会摆落去。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嗰个年代嘅用词啦，或者系成个故事个编排啦，其实系好值得，即系譬如如果系中一个中意写作嘅人咧，系好值得学习嘅。 哦，系啊，哇！你系读翻最学，但系你又中意音乐，又中意写作，又中意文字，你讲得好啱嘅，因为以前嘅经典歌，我唔系要嚟比较，不过基本上咧嗰、那个即系。鋪排啊，係內容啊，即係每一個字用字啊，都要斟酌。同埋嗰個，我最中意係唔係話要佢字寫得嘅幾深幾淺，係成個感覺。因為可能佢基於嗰個旋律已經係好優美嘅，佢先會流行嘅。因為佢流行咗，先至會留到俾我哋。一啲唔流行嘅歌根本已經忘記咗。咁所以，如果我哋聽翻嘅咧，基本上都係一啲精品嚟嘅。所以我經常不斷咁講就係話。我真係窮一生嘅精力咧，去將呢啲歌撈翻嚟，希望可以盡量介紹俾人。我雖然已經做咗好多好多年，做咗好多好多好多次，播咗無數以萬計嘅歌，但係都係滄海一粟，因為太大啦呢個寶藏。即係 係啊， 即係如果個個好似你咁咧，25歲即係幾歲開始聽咧，咁就正啦。咁你就用 我諗咁樣啦。我諗而家好多人聽歌咧係聽歌手嘅，但係咧我自己咧聽歌咧係聽填詞人嘅，即係正如你啱啱 Once Upon 的天際係林文聰填詞噶嘛。 啊，你真係知啊，你真係知 啊。我覺得係要有多啲人去認識個填詞人啦，而摩定歌手嘅唱歌嘅 skills 咯。係 啦，不過我聽你講咧就Tom。你又中意聽下啲 jazz 啊、blues 啊啲咁咧？其實我自己咧覺得，如果詞咧，除咗當然我香港嘅詞，我都係同我一齊成長啦嚇，甚至所有啲填詞人我都好熟。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聽咧，開始咧就我因為年紀大你好多，我孕育嘅時候我冇中文歌聽嘅，我主要咧就即係聽英文歌。咁而家咧先至有時間咧。更多嘅時間咧，聽翻轉頭咩意思呢？即係話我以前所有識唱嘅啲歌，聽過嘅啲歌咧，我以前係一知半解嘅，同埋咧係冇機會去深究同埋去感受。哇！而家咧再聽翻嗰啲以前就算好簡單嘅民歌，或者係一啲好經典嘅英文金曲，哇！嗰啲字咧，嗰個寶庫好大啊 ，Tom！ 你可以即係除咗中文歌，涉獵多啲英文嘅。如果你中意詞的話咧，有啲詞真係～即系我其实点样开窍咧，就是、因为一首词而开窍嘅，就系 Don McLean 嘅 Vincent， 系 佢嗰只 Vincent， 哇，即系我听完之后，啲咩民歌可以变成咁样嘅，即系你即系哇，即系俊永到咁样，靓到咁样，个感 我谂系每个人咧喺唔同年龄嘅去听翻每一个唔同嘅作品，即使可能你听第二次咧，都会有唔同嘅体会。 系啊，系啊， 我谂呢个就系你想表达嘅意思。 系啦，咁希望即系今晚你打到电话嚟咧，我哋当然好多音乐嘅情怀可以倾下。咁但系都想即系知道啊，你有咁多歌都中意，你想点一只咩歌咧？我好奇。 我想点，其实都系好啱。我谂你都喜欢即系英文嘅歌啦，咁样系 Loving You 啊。其实我好中意呢一首歌。 Nina Ripperton。 Yes。 咁你咧，你咁你谂到啦。即系我唔可能唱嗰只歌咁滞，因为嗰只歌 我想听下。 咁嗰只歌咧系啱嘅，你点啊？即系嗰只歌咧，我就当然我哋好熟，我哋亦都有播好多。但系咧，好少人能够唱，即系坦白讲，系因为好高音，因为佢呢只歌咧 ，Mini Ripperton 咧系代表作啦吓。咁佢就标榜咧就非常之好似黄莺声音咁样。好似一隻雀仔咁樣唱歌嘅，好少人咁高音咁樣唱法，所以呢隻歌咧就流傳咗好耐。不如咁樣啦，阿 Tom， 我就請我哋試下嘗試下叫阿 Vince， 因為一定係佢又一個出國黃莺嚟嘅，睇下佢能唔能夠即係將呢一個 Mini Ripperton 嘅感覺咧去演繹出嚟，送俾你。 可唔可以咧？解説一下點解我想揀呢一首歌先？ 可以，好啊。係 啊，其實我近排就同女朋友分開咗，咁我哋拍咗7年嘅。咁呢一首歌咧，係即係當初第一眼見到佢嘅時候咧，即係我嗰期嘅 手機鈴聲，就是這一首的那隻接駁的鈴聲，就是這一首歌。所以即係七年過去，然後近排又分開了一段時間，佢又有一個新的發展的時候，我好想藉住今晚在這個節目，即係再聽多次這首歌，當係一個小小的回味啦，又或者係我諗係一個heal自己的過程。 每一首歌背後都有個故事，每一首感動過自己的歌，個故事更加值得回憶。Mini Riperton, loving you. Loving you is easy 'cause you're beautiful. Making love with you is all I wanna do. Loving you is more than just our dreams come true.And everything that I do is out of loving you.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do do do do do do. 多谢晒 Vince 唱得真的好听，这歌叫做 Loving You。睇个钟，眨下眼又到咗，倾下倾下，十点五廿二分，我哋再接一个电话先。喂， 喂， 系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啊 ，Elsa 你好， 你好啊，好开心啊，你把声音 系啊，我都好开心啊，可以打上嚟同你倾偈。 冇问题，你系边位啊？你咩名啊？ 我叫 Violet。 Violet 紫色嘅，系一啲中文咧系一朵花嚟咁嘅 Violet 系咪啊？ 系啊，紫罗兰 系啦，紫罗兰系。 颜色就应该系紫色。 系紫色嘅紫罗兰啊嘛，系咪？好靓啦，即系你好靓女啦，证明。 你好呢个。靓唔靓系见仁见智啊。 系，最紧要系你结咗婚未先？你先生话你靓咪得咯。 系啊，我都系咁话。 系啦，最重要系一样，一个人话你靓就 OK 晒搞掂。 唔系 最紧， 即系我 觉 得 诶， 最 紧 要系心地。 系啊。心地又要靓，系啊，心地都要靓噶。我觉得咧，即系靓人，佢心靓先至真正系靓。 系咯，你同 Miss 都好靓，两个。 唉，多谢你。即系通常咧，你话我哋如果声靓咧，多数都系即系我哋唔够英俊或者漂亮啦。不过我哋唔介意噶，我哋唔介意噶吓，我哋最紧要啲歌靓就得噶啦。因为二千靓歌再重聚啊嘛。 系啊，呢、 這 个节目咧陪住我好耐啦。 系啊，听咗几耐啊？ 其实如果听得耐啲就近两年到啦、哦，之前就多啲啦。 啊，都听过啦，啊冇所谓。 听过，同埋你个演唱会一定捧场噶，之前。 啊、哦，今年冇咗啦，今年又冇咗，唔紧要，要暂停啫嘛，我哋喺网上边见咪得咯。 系啊，咁、都疫情嘅就变成咧网上，但系。都好啊，可以听到你嘅歌声、 啊。不过我自己都就系中意现场噶，即系现场可以见到，直情又见到你噶嘛，你见到我又见到你噶，又听到呢啲直接嘅掌声啊，系互动啊嘛， 系啊， 有啲掌声咁样啊嘛。咁、其实咧今晚你都可以喺屋企照俾掌声我哋嘅。因为我 一直都 喺 屋企啦，支持你哋啲 live 啦。 哦，系啊，真系开心啦。咁啊 ，Violet 而家咧就即系可以喺屋企咧，慢慢享受下我哋啲歌啦。咁啊，讲起歌咧，你即系听边啲歌多啊？中意听啲咩歌嘅？ 其实我好多歌都中意听，但系可能偏向慢歌多啲咯、 我都 是。英文歌、英文慢歌啊，同、埋其实系自己都唔系细啦，年纪咁都听都八九十年代啲歌。 OK。都算是舊的、哇！八九十年代當對你嚟講就好舊噶啦，咁啊啱嘅，計起上嚟都成二三十年嘅啦嘛，嗬！ 誒嗰時啲歌我覺得最好聽咯，我 係啦，啱噶啱噶，不如咁樣啦，我而家整一份你食咗飯噶啦，係咪啦？係咪十點幾啦？剩十一點啦，整份甜品俾你啊！甜品啊，咩意思咧？好好食噶，一定好甜噶，好 sweet 噶。咁我哋而家一路唱嗰啲 love 嘅歌、愛嘅歌啊嘛，咁又愛又甜噶，你估有啲咩歌咧？用爱嚟做甜品，爱是这样甜，有冇听过呢只？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啦，系啦，我就送俾你咯，当一个宵夜嘅甜品啦，吓食饱饭 好 唔好？ 好啊，多谢， 多谢晒。 其实我今日打嚟咧，都想顺道系庆祝，即系预祝我老公。 生日 13号生日嘅 哦 ，Happy Birthday！ 预祝你生日快乐吓，系、啦，我唔知佢叫咩名啦，总之系 Violet 嘅老公啦 ，OK？ 哦，叫 Andy 啊 ，Andy， 我回送俾你就将呢一份甜品，你哋两位一齐分享啦， 系啦，同埋我爹哋妈咪都希望佢健康，同埋疫情咧少见咗佢哋啊，都希望佢哋开心。 最紧要咧，一家都系咁 sweet 咁甜。 系啦，咁我家姐都做嘢顺利。 Okay. 咁你哋音乐人咧就早啲就回复好多啲音乐表演咯。 系啊，我而家已经系邀请佢哋上我个网嘅 online concert 嗰度做嘅。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意，饭后你即无意，还未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共分享。 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共用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厌，饭后你即无言，还未着上都温暖。 星期日的晚上，二千里歌再重聚。 意大利西北部连夜暴雨，部分地区河水泛滥，冲走道路和桥梁。一名30多岁的男子驾车期间被河水冲走死亡，一名消防员殉职，另外有多人失踪，包括至少4名来自德国的登山人士。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的天气。此外，位于华南内陆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听朝早抵达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日本以南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2019， 二台喐一喐。 喐啊 喐啊， 梗系唔喐啦！ 日头唔喐，喐去夜晚。 一生都匆忙，唔喐就最好啦。 新星新意2019，二台喐一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 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忆少年握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 呢首歌咧就叫做《总有缘》，可能你未听过嘅一个新写嘅歌词，系想写我哋做呢个节目。咁多年呢个岁月，同大家一齐成长，一齐听歌，一齐听音乐嘅一啲感觉。希望有机会再介绍俾你《总有缘》，亦都多谢 Jackie 嘅吉他编曲。Thank you。睇个钟已经系11:08就进入最后一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继续接今日嘅听众电话。喂 ，Hello Albert，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我系 Esther， 我喺加拿大打嚟嘅。 Oh， Hi Esther， 我打过嚟噶啦。 系啊，几多年前咧，因为我哋好少接电话。 我冇。其实我都成日听你个节目，上一排开翻你哋嗰、那个 现场， 现场咁我都有打过一次啊，我喺 Calgary 打嚟嘅， 喺 Calgary 啊， 你应该认得我噶啦， 即再上一次，即再哦，应该系我哋本来开翻啦，收尾咧又冇又要停止咗，即再之前嗰次你打过嚟好似， 系啊，系啦，系啊，阿、啊、Winsy 好。 Hi Winsy， 同我打招呼啦。 Hi， Esther。Hello Winsy。 Calgary 咧，即系同大家讲下啦，就系即系加拿大喺一个几北嘅地方啦。咁加拿大已经系冻噶啦，咁你而家咪好冻咯 ，Calgary。 未到黄叶翩翩啊。 哇，靓到云嗰只啦，即系秋风，即系轻吹咧，就大约我谂都系10度到啦，系咪啊？估下。 今日12度，仲好天。我先生仲走咗去打 golf 添，所以佢 要啦。 系啦 ，before 嗰个 season over 咧，咁佢哋可以仲打多几次。 系啊，即系我谂得少于半年有得打嘅，因为 Calgary 喺加拿大叫做冻嘅地方啦。中文咧亦做卡尔加里啊， 卡加里， 卡加里啊，有啲系卡加里，有啲系而家正式啦，好似唔知卡尔 卡尔里。 是即是诸如此类的译音经常都改。 你来过咯，你都跟我说过，你有来过啦。 我来过。 那我最后一次回来香港那次看你那个40 哇周年的演唱会。 好像两三年前在电台去看的。多谢 Winsy 咯。 在电台看添啊，嗰次哦喺度我做一每年做一个免费的演唱会就在电台。嗰度搞噶，聽眾可以攞飛啊啲咁樣，啊啱啦！而家咧，如果你 Calgary 咧，就你可以你上網重温都得噶。我做咗4个演唱會喺網上， 我睇咗啦，個個四 咁犀利， 我好 crazy 噶。我個個禮拜五，即係你哋香港嘅禮拜五，咁但係我要朝頭早起身，我啱啱就翻工，我只可以睇一半，我要再重温。 哦，都冇問題啦，嚇，因為重温啊，即係而家網上嘅方便。就可以幾時睇幾時聽都得噶嘛，咁真係遠在加拿大都係同我哋一齊聽歌，幾好幾温暖嘅，幾温馨嘅呢一種感覺。 我哋好多 fans 個個都上網聽你節目嘅。 哇！多謝曬，多謝曬。咁我有一個 同埋 Winsy 都係啊，你話聲咩？我好掛住佢都。 哇！佢聽到啊，佢而家喺度啦嚇。咁我諗咁樣啦，即係 我成日捧佢場，佢知啊，我。我好希望我可以翻到嚟，不过今年我翻唔到嚟噶啦。 冇问题啦，咁啊，大致大家一齐都要向呢个疫情咧，吓 系啦， 要面对啦。啊，唔紧要嘅，唔紧要嘅，即系其实呢、這个呢啲事发生咗，我哋就 轻松积极面 对， 系啦， 豁 达啲， 最紧要身体健康咯。 冇错啦，咁啊，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就送一只歌俾你啦，你远在 Calgary。 好啊， 啊咁啊。 咩歌都得， 咩歌都得噶。咁啊，梗系要送一啲，即系唔一定话成日都会听到嘅歌。我就好中意一首好旧、好少人唱嘅英文歌。咁后来咧，我又介绍咗俾一个我当年嘅，即系另外一个唱片监制，就系关正杰嘅唱片监制。咁佢就、哦、又将佢变成咗关正杰嘅中文歌。咁我都系两只我都好欣赏。咁、 啊、 其实 因为原本我都系今年十二月翻嚟，去我侄女度饮，而家唔得啦，所以而家喺空气中度祝福佢。 唔紧要啦，呢只都系一首好浪漫嘅歌嚟嘅，希望大家都系可以沉醉喺浪漫嘅情怀当中，尤其是一啲年长啲嘅啊，就呢只歌就系讲两个年长咗，大家一齐度过一生，好浪漫，叫做。 好啊 Cup runneth over, my cup、 okay. runneth over， 即系嗰啲爱情咧满日了啊，喺个杯嗰度咧写晒出嚟。 好啊，多谢晒你哋啊， 多谢 Esther，thanks for calling。 系啊 ，OK， 大家保重， 拜拜， 拜拜。 Sometimes in the morning when shadows are deep, I lie here beside you just watching.You sleep, and sometimes I whisper what I'm thinking of.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 love. Sometimes in the evening when youSee, I'd study the small things you do constantly. I'd memorize moments that I'm fondest of. My cup runneth over with有夕阳沉去。 吻何以浪潮暗中告退，唯有远山苍劲站稳那里，唯有决心相爱绝对无改变，正是如今一对爱侣。笑问怀里是谁，沉醉 My cup runneth over， 思绪沉醉，起码我是其中一个。第一钟十一点十七分，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继续可以接另一个电话。Hello， 喂， 喂， 你好啊，你是边位啊？ 系欧不欧啊？ 系啊，我系 我系荷兰个打嚟，我叫 Debbie 哦，荷兰啊，Amsterdam。 唔係，係布利打嚟嘅，係揸一個鐘頭到。 一個鐘頭到，哦，即係阿姆斯特丹一個鐘頭，即係都係搭飛機都係翻去阿姆斯特丹先啦，係嘛？然後先翻屋企。係 啊，一定噶啦，一定 啊。 我都係好似頭先嗰啲聽眾咁噶，我又好中意你主持嘅節目，逢星期一至五啦，同埋星期日啦。 哇！真係正啦。哇！ 一個同埋中意嗰個。 二千零歌再重聚，而家呢個啦，另外 Elba Lang 歐瑞強佬嗰個全部。 你做完之後，跟住兩個鐘頭做嗰個嗰幾多咧？太緊張。 哦，嗰啲音樂情人。 把聲好 sexy 嗰個咯。 音樂情人咯。 系啦， 鄭子誠啊嘛，梗係啦。你一話 sex 我就明啦。你要你講第啲咧，我就你話好奸啊，咁我都要諗一諗啦，係嘛？ 有一次佢請你嚟嗰陣時咧 ，live 嗰陣請佢嚟啊，去 live 嗰陣時我都有睇，哇！ 哦，係啊， 真係好 係啊，又嚟呢度啦，係希望咧，我如果有機會咧，即係上網嗰個 live concert 都揾鄭子誠做嘉賓先啊，咁可以咧就佢獨白嘅，我唱歌，我獨白佢唱歌咁樣，係啊。我是他是我很好朋友来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 咁多谢你在荷兰的生活是如何啊，那些疫情怎么影响你呢？ 哦，好犀利啊，好犀利啊。几百，现在是几千。 啊，每日啊？ 是啊，是啊，现在几千，每日四百，四千，每一日加几百 下 去。 哇，这样你使不使翻工啊？ 都是没有开始规矩你们要戴那个 口罩啦，咁就自己小心啲啦。仲未有规定添啊，咁啊系荷兰，系啊荷兰人又好 carefree 嘅。 但系你哋戴咧，即系嗰个政府咧都建议过你戴嘅，但系咧嗰啲人喺度嘈咯。 哦，咁样就是但啦，任你戴定唔戴啦咁。 最起码保持 1.5 距离咯。 系啦，咁有冇譬如呢啲食肆啊，有冇开啊？ 食肆佢都唔会叫你停嘅，因为佢经济嗰度佢都唔赔钱俾你嘅，所以佢叫你哋开照开咯。 哦， 不过就净系 suggest 你哋啊 1.5 距离咯，咁样每次几多个人咁样咯，即系唔似香港，哇有一单半单啫，即刻做嘢咯。 系啊， 呢度就唔系好政府唔系好做嘢咯。 哦，咁即系。即各处乡村各事各处嚟啦，啲人啲谂法唔同嘅。咁你咁喂啊，我想知道咧，荷兰咧喺你生活咗好多年啦，喺度系咪啊？ 廿几年。 荷兰即系你譬如出街咁样讲咩话嘅？ 荷兰文 啊，讲英荷兰文啊，你点识噶？ 吓，我都冇啲，冇叻嘅就。 我都可以沟通嘅，够应付。 譬如书信就唔得啦。 哦，你讲英文都掂噶，荷兰我去过。 都掂噶，如果 Amsterdam 咧讲英文就一定掂。 一定掂，系咯，我就印象中系直情讲英文都得噶，个个都识噶。 咁啊系，咁啊系，因为佢哋系咯。 读书嘅时候读埋英文嘅，系咯，系 啦， 成个 英文系 啦。咁都好啦，不过唐人多唔多啊？而家荷兰呢个？ 多都多噶，不过都集中晒喺啲大嗰啲埠啦，譬如话 Amsterdam 啊。海牙、即系黑啊，同埋嗰啲 Rotterdam 咁 样。Rotterdam 系啦，即系嗰啲。 Rotterdam 系啦，喺度。 咁佢哋啲大埠嚟噶嘛，所以呢大埠疫情亦都最严重 唉，咁系，咁系，你嗰度起码系即系个几钟头咧，佢就即系啲菌就费事去啦，咁远，咁 啊，唔系咯， 唔系啊， 本来呢三个有几个大浮系已经系逆浮，但系而家我哋呢个浮都开又加咗七个逆浮，我哋都系其中之一个。 哎呀，咁你要小心啲啦，你使唔使翻工啊？ 哦，我都唔使点做嘢。 诶，咁啊掂啦，咁啊喺屋企啊，大家都即系睇下剧噶， 听 啊，买餸好简单啫，咁咪即系出去买要一个礼拜嘅餸咯，都可以嘅，系咪有揸车？ 雪柜同冰柜都唔够摆，同埋菜都唔可以。 哦，咁啊系， 一个礼拜啲菜 系啦，都唔够新鲜啦吓。不过荷兰系一个好适宜人住嘅地方嚟嘅，以我所知吓。 系啊，养老非常之好。 系啊，好出名添啊。啊、即系长命百二岁就喺荷兰啦，好似你咁希望大家一齐长命百二岁啦，听足120年嘅靓歌。 系啊系啊， 听只咩歌咧？你突然间心里边， 我想点唱啊？因为今日我家姐系正有生日。 好啊，叫咩名？你讲埋个名。 我几惊过咗十二点咧，就真系，因为我哋而家呢度五点几嘛，就 系 你哋嗰十二点几嘛。如果过咗十二点，佢就第二日嚟噶嘛。 系喎，一五点几啊？你哋 OK？ 啊，而家系咯。 好啊，点 知 咩歌俾佢听啊？ 打个电话嚟，啱啱我家姐佢哋一家人去咗海洋公园玩啊嘛，咁好开心啦，全家人陪佢。 哦，喺香港，佢哋听到噶啦。 喺香港，全部都喺香港自己屋企人。系，咁就系咯，我啱啱啊，谂下打电话睇你试下得唔得啦？ 得，好啊。咩名啊？你都未讲你家姐叫咩名啊？ 我家姐叫做廖新妹。 O K。佢會聽到嘅咧，因為而家11:00海洋公園都閂咗嘅啦，係翻咗屋企。係 啊，喺屋企切蛋糕，咁喺屋企人同切蛋糕好開心啊！又嗰、那個切蛋糕就係、是、又係用翻嗰個遊戲就係、是，誒、哎、係個蛋糕咁，即係咁抽好多錢出嚟咯。 哦、oh, ，OK， 好啦，咁而家大概我哋揾下揾个把靓声，揾下 Vince 唱只歌送俾你好嘛？ 啊，系啊，我系想请 Vince 同我唱一首歌，因为佢系基督徒，咁我哋都系基督徒嘅。 OK， 好啦，咁啊，不如佢拣只诗歌俾你听下啦。 系啦，点睇啊？系爱的真谛。 哦、oh, ， 你有两只嘅喎，你想边只啊？旧啲嗰只定？ 我想点爱的真谛。 嗱，你想点嗰、那个？ 慈恨救恩爱悠悠、oh. 人慈嗰首。 OK， 哇，呢首系好经典啊！ 啊，系啊，系啊，所以我特别点俾我家姐听嘅，因为咧，佢生日啦，我特别点俾我姐夫啦，同埋我屋企人啦，佢嘅仔女啊，平平安安啊，健健康康啊，我妈啊，咁我啲细佬啊，咁样阿哥啊，咁样全家系都系香港嚟嘅，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喺荷兰啫。 哦， 咁样， 咁系真系要你一齐听啦。 平安啦，特别喺呢个疫情里面咧， okay, 都希望佢哋能够生活得愉快啦，一家人。 系啦， 平平安安啊，和和气气啊， 虽然咧系地球， 同埋喺呢个爱的真谛里面，真系揾到系大家一家嘅爱喺度咯。 你讲得真好，我就系好常希望都系可以咁样，藉住音乐，藉住空气嘅传播，藉住互联网，藉住电台，我哋可以全球一起好似一家人一样。爱的真谛， 系啊，呢个系啊， 多谢你从台系从呢一个荷兰打电话过嚟，多谢晒， 系啊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Thank you， 拜拜。 佢拣呢一首咧《爱的真谛》咧，就好比较特别嘅，可以介绍少少嘅。咁、那个歌词咧，其实直情系圣经嘅经文嚟嘅。 系 咁啊，就系、是、咧，其中有一篇嘅经文咧，系讲爱系啲乜嘢嘢。咁咧就亦都系咧香港艺人之家呢个团契嘅会歌啦。 哦 ，I see， 所以可以介绍俾大家听。 哦，好经典啊！ 爱是恒久因 喜欢着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迎来，凡事要迎来，爱是永不止息。 爱的真题，它有国语版和有广东版。 我估应该本身是国语的，因为你听到广东话好像有少少，即个音是不是很 好。我又刚刚调转想，因为其实很多经典的诗歌你都唱过很多啦，我都唱过啦，即是我细个都读过 青年圣歌， 我全部唱了很多啦，录了添。因为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都是教过学校的，咁我想唱好多呢啲中文即广东话嘅诗歌咧，佢应该原本一定系英文，咁然后咧就填广东话， 直译咯，好多都系 直译啦。咁就嗰阵又冇一个可能冇郑国江冇黄沾噶嘛，咁咪未有一啲即系亦都冇黐到去一啲粤剧界，咁咧系呢粤剧界嗰啲写词人咧先至明白广东话咧系唔可以任何音配落去嘅。即是你一定要指定的音的，如果不是就那些音歪了。咁但是都唔紧要，因为嗰阵啲神职人员或者即係嗰啲牧师啊啲咁样，可能係西人嚟都未定过。 係因为佢哋宣教嚟香港。 冇错啦，咁亦都有啲就算帮佢啲，咦咁你要直译佢啦，你要译返呢个中文啦咁样。佢哋唔好知道，佢可能当时可能啫。係 佢哋学拼音㗎咋嘛。 係佢唔知道，佢唔知道原来呢係国语可能得嘅，但系广东话你未必得噶嘛，咁所以咧就咁搬落去咯。所以你头先唱嘅版本可能系先，然后后来先至有国语。 啊， 咁所以我哋都唔介意，因为亦都唔想改翻，因为其实你可以叫阿郑国江老师改翻噶。 太经典啦！ 太经典唔改得，直情唔改得嘅。咁所以大家都听到明白个道理喺边度嘛，最紧要就知道道理啊嘛。十一点半的时候，我们继续将这些无穷尽的音乐情怀和大家再分享多半小时才睡觉，好吗？十一点半的新闻报道后，二千靓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按统计署最新的人口推算，由2031年开始，85岁或以上的人口急速上升。2049年起，一个年龄群组人数是现时数目的大约4倍。政府要考虑在多方面的安老服务政策。罗志光在网志表示，80多岁人士需要长期护理，若果有关政策一切不变的话，估计30年后的服务需求大约是今日的4倍。罗志光认为，若果现时不正面面对高龄化为安老服务带来的挑战，对于在2051年之后才步入高龄的人士，挑战将会更大。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对香港国安法的负面反应之大，令所有人感到惊讶。但是自从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港人一如既往享有和行使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汤家华在本台英文节目《给香港的信》表示，当局至今没有大规模拘捕异见人士，也都没有关闭传媒，相反市民继续可以在传媒和个人社交媒体公开批评中央和特区政府，遭控告暴动、非法集结和其他公共秩序罪的人继续获法院保释或者宣判无罪。至于游行集会或者其他抗议活动，除了疫情之外没有其他限制。西贡白立湾沙滩发现怀疑火箭碎片，警方派员到场将碎片移到水警快艇运走， 民航署人员亦都到场了解。香港航天学会会长吕建全话，碎片上印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英文缩写 CMS 字样，估计属于中国长征火箭的整流罩。他说较接近香港的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曾经在今年5月和7月发射长征火箭，并会按惯例向东飞行进入轨道，而香港位处海南岛的东边，相信火箭的整流罩在发射之后和火箭分离并坠落太平洋再漂流到港。吕建全认为有关情况并不罕见，又指残骸只是一些金属外壳碎片，相信对人体的危险性不大。内地晶片生产商中芯国际证实遭受美国出口限制，正是评估影响。中芯声明表示，已经知悉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根据美国出口管制条例向部分供应商发出信函，对向中芯国际出口的部分美国设备、配件和原物料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的进一步限制，需事前申请出口许可证之后才能够向中芯国际继续供货。中芯表示已经和美国工业安全局展开初步交流，将继续积极和美国相关政府部门交流沟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Ian 陈卓贤。同学仔回到校园咧，少不免会关注一下有没有同学仔或者他们的家人曾经确诊呢个新冠肺炎嘅。就算是有，大家都要记得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去挖苦对方。你可以尝试关心对方的近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跟老师或者家人商量。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很快就适应到翻学的新常态噶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一个走，一个追，冰察光似早分配。今天的你，像那当初的我，他朝对错变幻多，难测比我。不会少，不会多，恩怨仿似早分妥。他朝的你，或似今天的我，当初远景难分清楚，不知不觉。是否有因果？难道冇对错？一生福与祸， 啲经过。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多谢晒，唔该晒 Teddy Robin， 唔该晒 Teddy。啊，啱啱咧，今日咧，我喺电视新闻嗰度咧，就有一个环节咧，就讲翻以前即系香港嘅情怀嘅。因为过播翻啲即系纪录片咧，就讲翻咧一喺六十年代咧，香港曾经咧举办过一个叫做新潮舞会嘅活动。咁由政府主办嘅，咁就喺公众嘅地方咧，可能喺啲码头嘅地方或者广场啊，咁就开 party， 就好多好多年青人咧就免费去嗰度跳舞啊，开 party。喺台上面唱歌嘅咧就正正就系 Teddy Robin 泰迪罗宾，哇！喺真系见翻佢嗰个黑白相嗰个样咧，真系。再听翻头先嘅点子冰冰咧，真系觉得嘅香港嘅乐坛真系多姿多彩。第一个钟啊，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我哋当然咧尽量想听多啲已经打通咗嘅电话，唔希望佢哋夜晚咁喺度等啦，系咪？喂喂喂喂 ，Hello， 阿达，哇，最近 开心死啦，把声咁开心嘅，你系边位啊？ 因 为 好少我听到有 live 同你 倾偈。系啊，你叫咩名先？ 我是阿妹，我在西澳打来的。 西澳啊？澳洲啊？即是 记得张学有个住天鹅湖啊。 啊？举个天鹅湖？ 张学友有个专辑是讲天鹅湖的呢。 是咩？就是关你咩事啊？ 咁我住在西澳嘛，西澳人。有个天鹅湖咯。 就有个天鹅湖的你那里。西澳洲即是咩？即是 Perth 啊？ 哎呀，哎，聪明聪明， 真系中喎！哇，咁你而家咪半夜？ 冇，同香港一样时间。 点会啊？西澳反而同香港一样时间嘅，即系一个对咁样啊？ 系啊， 即系哦， 就早两之前就 迟两个钟。哦，哇！即系如果喺澳洲嘅另外啲地方，可能系半夜嚟嘅，即系系咪啊？ 啊！雪梨系啦，雪梨而家 雪梨就是好系啦，系啊，好夜噶啦。哦，反而西澳就同我哋一样，十一点几啫，都唔系好夜啫。咁啊，多谢阿 May 啊，好开心啊！你屋企？ 系 Evan 啊？ 系 讲。我咧想问下你， 应该 唔记得噶啦。有一次咧，你一个 mini concert 喺大珠会堂，有蔡枫华、邓爱玲，记唔记得？ 哇！ 一九七几年嘅。 哇！你嗰阵喺香港啊？你嗰阵香港睇我哋啊？ 哦，我2001年先过嚟嘅。 哦，咁但系你就系即系好资深嘅我哋嘅听众啦，系咪？就 是、 大 专会 堂你都参加过，系咯？哇！有蔡枫华、邓爱玲啊，即系我哋嗰、那个即系全部都系少年青少年时代。 好似仲有个人扮狮子噶。 哦，咁啊，嗰场咁我又唔知边一场，我冇印象。但系狮子咧，一定系我嘅 partner 嚟嘅，啊，分分钟系 Carmen 嚟嘅。 我记得啦。 系点解咧？因为嗰只，你知唔知点解有只狮子出现咧？而家你咪嚟，你而家香港嘅电视你唔知，香港电视咧有一只叫 Lazy Lion， 系最近经常出嚟咧就提醒人。 哦有啦，佢成日都话，虽然我系 Lazy Lion， 但系 你听到咧，系啦，即系又有一只狮子嘅，但系我以前嗰只唔系 Lazy 嘅，系不过系傻傻地嘅，就叫傻狮子，叫做 Crazy Lion， 争一个字，争个音嘅啫。因为 Crazy Lion 咧系我作出嚟嘅，咁啊，所以整咗一个识行识跳嘅狮子咧，走来走去喺个台上边咧，就同我合唱嗰只就系叫做傻狮子咯。 系啦，我啲记性都仲好，好 系啦。大专会堂咧，而家唔系叫大专会堂噶啦，咪 叫咩啊？ 而家叫大学会堂，即系改咗名啫、啊，一样都系嗰啲位嚟嘅，一样都系个台嚟。因为以前咧，你睇嘅时候咧，大专会堂咧，即系浸会大学啦，即系以前叫做大专嚟噶嘛，佢未变大学啊嘛，咁所以变咗叫大专会堂啦。而家咧就叫做大学会堂啦。啊，就是、咁一樣啫。 暴露咗我嘅年齡啦，已經。 係，但係你把聲啊，好細路女喎，咁犀利嘅。 我今年就登陸啦。 登陸添啊！哇，真係犀利。咁你，咁啊真係開心死啊！咁啊，你嗰度周圍嗰啲袋鼠又跳嚟跳去。 我諗住翻香港慶祝㗎。 係嘛？ 但係冇得慶祝。 唔紧要啦，你好多袋鼠啊绵羊同你一齐庆祝啦，喺西澳，好好多一群群添噶，又唔使戴口罩，几好啊，同佢哋一齐啊，即系 冇、啊啊、

晚呢个爱字，呢个 love 字，围绕住大家嘅屋企，围绕住大家，即系临瞓之前嗰张床啊，咁啊好舒服咁样咧，系进入梦乡。差唔多噶啦，一阵间十二点咧就到咗即系凌晨啦嘛。咁而家喺临瞓之前，我哋而家有好多好听嘅抒情往事，当然系一啲靓歌。边事？ 系啊，拣嚟呢一首《爱的代价》。 哦，以前系张艾嘉唱歌啦，啱头先听过佢把声。 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长相变化。那是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你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眼中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扎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细水，这是爱的代价。 首都是关于爱的，爱的呼唤。 心着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

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世界各地收听的朋友，多谢重温的朋友，多谢你支持二千靓歌再重聚，希望大家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 Have a sweet dream。